问这个 没修了吧？ 不是小花， 嗯， 你问这几个字啊，那今天不在家呀、 哎？ 哎，你等我一宿，我是准能回答上这几个问题来。 我知道你怎么着，汉字输入一出，找着那答案也不算本事、 哎。 你们这就叫做电脑时代的新文盲，不会写字儿了。 不是， 过去家书抵万金，你们这抵几个钱？ 你说这个字儿啊，用的不多，你知道吗？再说你刚才说半天蹊跷蹊跷蹊跷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蹊跷啊？ 蹊跷 奇怪呀、啊，蹊跷的事儿啊。 哎、你拿它用奇怪来代替不得了，非得写蹊跷啊？ 你这个钻空子啊！ 不，我写那个高跷的跷不就得了吗？ 对， 我 写 油漆的漆， 能看明白就得了。 高跷跷怎么写？我顺便问问 啊， 别啊，怎么写？ 什么？不，你高跷跷，你写敲鼓的敲行不行啊？ 敲鼓的敲怎么写呢？ 敲。你写静悄悄的悄啊？ 静悄悄的会写吗？ 那我会写，那个一个青字旁， 嗯， 那边一个争取的争，这个字呢叫念静。 你不是静悄悄的悄吗？ 你别着急呀、啊哦，慢慢不就敲在那儿了吗？你比如说旮旯怎么写、 哎 嗯？ 你比如撇捺 啊，对， 咔了， 日过， 哎， 你说这词儿都有字吗？都？ 反正有字没字，能念出来就能有字。 对呀、 啊，就别弄那么复杂的，就一尴尬，咱们够多人看的吧。 嗯，这够尴尬的。 我就问问你们俩，嗯、小时候你们上过书法课吗？ 上过呀，描红胡子了。 老师也留过书法作业吧？ 呵， 好，老师净留书法作业了。 我的哟， 那你能感受到写书法那种美感吗？ 哎呀，还真没看出来。 要不是画小人， 真是 画美女， 哎， 画山水， 我什么美感？ 真是 哟！你们这么着一说，好像对字儿的认识很不深刻呀。 字儿还有什么认识啊？ 那就是个符号、啊， 哎，代名词， 不就是什么苏黄米菜、欧柳颜 赵，就这点人写那点字， 哎，真草隶篆， 启功啊，钟石先生不写就完了。 嘿， 写一个，我瞧瞧。 我写完，哦、我 不写就完了。 哎，我是不写就完了，我要一写呀、 啊。嘿，就是张大千了。 哎，张大千 他是王大腕吧？ 哎，王大腕，对对对，王大腕，王大腕。 那大腕来写一个吧。 你们写吧，你们写的很好啊。 自无百日功，王大磊现在工作很繁忙，没工夫、 哦、 下工夫写 天天练， 不像过去了。 过去那个你不写完了，不写完了不让你回家。不写完了不让下课、 哦、 不让吃饭是关键吗、 哎、 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哎，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呀、啊、我念过垂政局北大医院我念此大将碗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 哎别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槐香柳荫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雪打角楼翘飞檐苍松一大片最爱白雪盖古城散云开似画卷又是一年好光景小儿门前往来忙街里街坊最亲近凡事不往心里装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有你有我还有他娱乐七十二变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一本好书